然想你，我仍怀念昨年最迷人的爱，从未做破损礼物与心意，我仍然用心机穿爱情藏盒里，琴乐伴轻中有奏乐盘旋，盒中娃娃跳着转，多得你馈赠无穷的温暖，打开了美丽从前，交织心曲千万串，不管天色永恒地变，冷如寒冰，炽热如火，任何日子季节亦令人怀念。难以中断，愿你可知道这盒里装满我的夙愿。我绝对相信，偶遇你是有缘，继续去想你。